第24集。 从车上下来，孟昭走到三号楼前，抬头看了看陆时琛所在的楼层。刚刚下车的时候仓促，现在才开始考虑陆时琛到底在不在家。孟昭正要抬手按陆时琛的门铃想试试运气，身后响起了一声短促的鸣笛。孟昭回头一看，陆时琛的车停在台阶下头，从行驶的方向来看，应该是刚刚从外头回来。孟昭下了台阶，朝陆时琛走过去。 你这是下班了？ 陆时琛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反而问， 找有事儿？ 大概最近总跟陆时琛一起吃饭，孟昭居然有点饿了。他这才察觉到自己从早上到现在还一口饭都没吃过呢。孟昭下意识地问出口， 一起吃饭？ 上车吧。 陆时琛朝副驾驶的位置偏了偏头，孟昭走到副驾驶位，坐进去的时候，他看见座位上搁着薄薄的一沓纸，上面似乎记录着姓名和联系方式，还用笔做了标记。 这是什么？ 工作的事情。 孟昭正要拿起来，陆时琛伸手把那沓纸抽走了。陆时琛拉开储物箱，把那沓纸扔进去了。 说吧，去吃什么？ 顺便在路边找一家吧，案子还没解决，时间不多。那张纸跟市局做大量排查工作时用到的联系人资料很相似，陆时琛是在调查某件事情。 孟昭脑中出现了这种猜测，但是他没有深究，转而跟陆时琛聊起了别的。 哎，你这什么顾问的工作，下午不到五点就下班了，这么清闲？ 外聘顾问，挂个名而已。 那你这是退休状态啊？ 我晚上工作，有时差。 你回国之后，那国外的工作还没辞掉？难怪陆时琛白天看上去这么清闲，感情走的不是北京时间。不过这个家伙晚上都不用睡觉的吗？ 孟昭正想着怎么自然地把话题过渡到疗养院上，没想到陆时琛主动提起了徐莹莹。 调查进行的怎么样了？去见过徐莹莹了吗？ 孟昭靠到座位的靠背上，从侧面观察着陆时琛的神色。 徐莹莹失踪了。 失踪？有线索吗？ 徐莹莹失踪的当天下午去了瘟疫疗养院一趟，就是前天你去过的那儿。 孟昭说完有意地顿了顿，但陆时琛只是嗯了一声，脸上的表情看不出丝毫的端倪。 从疗养院出来之后，他走了挺长一段路，进了一个没有监控的胡同，进去之后就没出来，线索就断在这里了。 难道陆时琛跟徐莹莹共同出入过疗养院？这只是巧合吗？虽然潜意识里说服自己相信陆时琛，但是理智让孟昭还是对他存有怀疑。思忖片刻之后，孟昭开了口。 对了，你那天说去疗养院探望老人，是探望家里的长辈吗？ 哦，我奶奶。 孟昭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 陆时琛神色语气皆坦然，实在不像说谎的样子。何况如果是说谎，这谎言也实在太容易被拆穿了，去疗养院查一下就能核实了。这样，你奶奶也住那家疗养院啊？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也陪你去看看她老人家。 孟昭的本意只是试探陆时琛的反应，没想到陆时琛却说， 你以什么身份去看他？ 我这要什么身份啊？朋友啊，不行吗？ 朋友。 陆时琛重复了这两个字，语气不置可否。 我能以什么身份？ 半晌没有人说话，陆时琛又说， 孟昭，要不要我陪你去那条胡同看看，顺便在附近吃个饭？ 你有时间的话也行。 孟昭是想去那条胡同看看来着，但这一天下来还没找到时间去跑一趟。 准备出发。 等到孟昭在车载导航上调出了那条胡同的地址，陆时琛又问， 许林怎么样了？ 也失踪了，不过发生在10年之前。 间隔10年的两起失踪案件，这两个案子之间有关联吗？ 有关。许玉林失踪前的男朋友就是徐莹现在做主播那家公司的 CEO， 叫吴维涵。 保持执行。 我下午去见了他一面，他当然不可能承认这些是他做的，不过从他的反应来看， 嫌疑很大，从他嘴里套话是不太可能了，必须要找到他和这两件案子有关的证据。 吴维涵，吴嘉义的儿子，那他大概率也是当年校园霸凌事件的主使吧。 你知道吴嘉义？ 本市最有钱的人之一，大小也算是个名人，我一个做金融的还是有所耳闻的。 没错，钱权地位吴维涵他爸一样也不缺，除了他这样的人，其他人也很难达到将人霸凌致死而且不需要负担任何责任的程度。 那周演一案是否也跟他有关？ 难说。周演一案很奇怪，如果吴维涵是当年霸凌赵彤的主使，依照他今天的反应来看，是绝对不会希望这件事情闹大被重新翻出来进入大众视野的。难道周演掌握了某个证据想为赵彤翻案，而吴维涵得知之后想要杀人灭口销毁证据？这证据会跟那面被粉刷的墙有关吗？但是一面墙上到底能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呢？妈的，头疼。 孟昭说完把手指插进头发里乱绕了一通，已经查到了这个地步，锁定了嫌疑人，没想到这案子居然还是举步维艰。孟昭抬手按了按太阳穴，陆时琛说， 一步一步来吧，先查清眼下的案子再说。 说着他看了一眼孟昭，刚刚那一通乱挠之后，孟昭的头发变得有些凌乱，头顶有几根头发不合群地支棱了起来。红灯，陆时琛停下车，右手从方向盘上拿下来，悬在半空停顿了半秒，然后落下去帮孟昭理顺了那几根翘起来的头发。孟昭顿时抬头看着他， 哎，怎么还动手动脚的？ 你头发有点乱。 陆时琛收回手，仿若无事地搭回到方向盘上。孟昭瞪了他一会儿，见毫无效果，打算不跟他计较了，抬手拨了几下头发，继续靠回椅背上琢磨案子。陆时琛把车子开过路口，前行200米之后停在了一个胡同口，推门下车。孟昭看到前面不远处派出所的民警在附近的拆迁区检测此地有没有埋尸。孟昭观察着这条胡同，青石板路面凹凸不平，巷道3米左右宽窄，勉强可以通车。派出所的人认出了孟昭，走过来跟他汇报情况。 孟队，白天几个同事已经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附近拆迁区也检查了，没有发现埋尸啊。 知道了，辛苦。 孟昭说完在胡同里走动着观察周围的情况。这条胡同拢共通往3个岔路，而这3个岔路他已经看过好几遍监控记录，并没有发现徐莹莹的踪迹。孟昭走了一圈转回来的时候，看到陆时琛也在观察周围的情况。他走到陆时琛的面前，朝前面不远处的路口抬了抬下颌说， 徐莹莹就是从那里进来的，进来之后这条胡同监控坏了，但是这条路连通的其他3条路的监控都没拍到她从这里出去。 见陆时琛似乎在沉思，孟昭问， 你想到了什么？ 能看一下监控吗？ 在车上，我去拿。 孟昭朝车子走了几步，拉开车门将连接了硬盘的平板拿了出来。给陆时琛透露监控内容并不合规，但是出于对陆时琛智商的信任，孟昭觉得陆时琛说不定能够提供新的侦破角度。陆时琛接过平板问， 你刚刚说徐莹莹从疗养院出来之后直接走到了这条胡同？ 对。 陆时琛看着徐莹莹从疗养院走出来的画面， 从疗养院到这条胡同中间要拐两个弯，路程也不近，但他看上去目标却非常的明确。 孟昭察觉到陆时琛的眉心蹙了起来，他问， 想到什么了？ 徐莹莹去疗养院做什么？ 不知道，说是工作人员带进去的，应该是去看疗养院条件的。不过也挺奇怪，我去过徐莹莹家里，她明显跟家里人的关系很差，不太可能愿意让家里人住这么昂贵的疗养院。 陆时琛把徐莹莹进出护理院的那段视频看完了，然后将余下的视频调成了6倍速，快速地看了一遍，然后就把平板还给了孟昭。 怎么样，有想法没？ 先吃饭吧，我想想。 看来陆时琛看完这段监控也没什么想法，孟昭觉得这倒也正常，刑侦工作不仅靠天赋，还得靠经验。陆时琛纵使再怎么高智商，没有经验的话，也很难发现突破口。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